了归期，忘记了团聚为归期呀。见过父亲的小盼盼，对不起，白发小小老人家，三喜哥他为了掩护我，心生在珠峰下，怎不叫人催着心肝，催着心肝来。有的英雄行为把我的思想来冲刷，国门前红旗下，对祖国对母亲把誓言发，是做前辈好后代，不做骄子靠门房，英美大海一滴水，不做小臣浪里沙，见证当代卑微的七荣太郎伸爪牙，建设了祖国成一支，先担心生生死死保中华，先担心生生死死保卫中国。 三号选手的演唱，接下来是14号选手徐月英，他带来的曲目是《秦香莲》中的选段《见皇姑》。

君恨我，不该把心变，我怕的是他对我不像从前。出嫁后我时时刻刻把他惦念，也不知他怎么过的这三四天无边的天也。看他也看不见， 非常感谢大家。接下来呢，再想为大家演唱一段小尊廷老师的代表作《打金枝》选段《劝万岁》。 Shit!

小姐，为什么你没遇到了第三只象，这么冤枉呢？给红娘娘替你做好吧。元宵节总是鸳鸯，哎呦，乱世黑月长圆啊，终于生得温馨。 赖婚， 我与心相伴，纵长生。怎奈母亲的旁边从，长生啊，你不愿我命薄，命薄从此自杀天涯中。你知道。 琴心， 玉儿啊玉儿，你又在做什么啊？长亭空冰儿咋用？相见风扫残红，牛女心恨他太空，那朵怨雨 匹紫色木象啊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是朱冬韵演唱的《西厢记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她演唱的《双列记》《夸父》。